去探访。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道道。 今天呢在我旁边又来了一位大美女。 哇，谢谢我旁边这样的大帅哥，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直播间，真的。 什么感觉？先采访一下道道，什么？ 哎，我的天哪，迷之温馨。对，真的是迷之温馨。 就是热好吗？ 对，热。然后呢又是这个虽然说这个房间呢，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确实一样可以耍得开嘛，是吧？ 那没错。 对， 那边还有表演区，想跳舞也可以上那边去跳。 来啊，大家嗨起来！ 一会儿来一段尬舞可以啊。对，大家呢，如果要是想看到我们今天这位美女主播啊，这个跟之前几位美女有什么不同的话，就真的啊，我说实话，我这个人一直都是很公平公正的去说话。 你说， 通过我们后边这个大屏幕上看到我们其他的几位女主持，但是今天真的这位。话都不会说了，我告诉你。 没有哈，我觉得就是跟其他几位女主持比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可能他们脸上的胶原蛋白比我要多多了。 没有。 是没有吗？ 好了，互相吹捧的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我们不要捧杀啊。我们来说正题吧。 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刷刷小礼物，还有这个发发弹幕什么之类的 啊。还可以发弹幕呢。 对， 我的天哪，快弹幕走起来，小礼物不要大意的，赶紧刷起来啊。 也这个各种666都可以啊。这个看到我们花椒平台上一位朋友说，晚上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啊，这个可以刷刷礼物。 人家刚来你就让人刷礼物，这样好吗？ 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姐姐，昨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吃的话题，但是今天呢她终于要回归自己的本色了，因为不知道各位 看昨天节目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服装有一点跟就是咱们正常穿的服装有些不同。 是的，我今天一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小姐姐真的看到她我就瞬间好像穿越到了远古时代。 那这个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斐然来跟大家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欢迎。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我贾斐然。 哦，就是昨天已经来了是吧？ 对对对。 昨天也是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应用及法学的，是一名汉服同袍，然后爱好非常的广泛，比如说舞蹈啦、跳舞啦，跳舞和舞蹈是一个东西。 那待会儿可以尬舞啊， 一起尬舞，我们一起 来，不如跳舞，不如尬舞。 对，这个昨天呢，斐然在节目当中里边跟我们详细的聊了半个小时，怎么制作甜品，他是怎么把整个这个就是自己妈妈亲手做的甜品，挨个屋送到每一位女生宿舍的手里边去的。 哇塞，太棒了！昨天我怎么没来呢？ 后悔了吧？ 后悔了，甜品这个环节我居然错过了，但是今天这个我不能错过啊。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爱汉服更爱文化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看到斐然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发现他今天穿的真的啊，这个古色古香的，有点曝光哎。 对，曝光过多。 对啊，我也给大家用这个语言描述一下吧。他今天就穿了一身最开始他在楼下我刚刚接到他的时候的， 他就穿着汉服来的是吗？ 不，他外边还披了一个红色的，就是跟《红楼梦》里边林妹妹出场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种装扮。 我的天哪，今天走在长安街上有没有引来无数的侧目？ 习惯了 啊，习惯了， 日常穿汉服就是走在路上，就是回头率很高， 是吧？那这个有不适应吗？现在都已经非常的这个觉得自然了， 特别淡定。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穿汉服和我室友出去，然后我室友回来的时候还说，我跟今天跟他出去，一路上所有的人在回头。我说啊，真的有吗？我就已经看不见了 啊。对， 就是已经习惯了这 种，习以为常。 对，穿着汉服的生活，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因为在其他的地方还好，比如说在三里屯啊，或者是工体那边的一些地方，我们是会看到这些穿着奇装异服，也不能说是奇装异服， 也不能说奇装异服，但是我还真没看过穿汉服的。 对，穿汉服的是真挺少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万圣节打扮成那个妖魔鬼怪的，这都挺 那不都西方的吗？ 对呀，但是真的很少见这种能穿着汉服在大街上特别自然的这种。 真的就是西方的万圣节，咱们中国的这个中元节如果穿着汉服的话，真的会把人吓到的。 那挺害怕的，我觉得是这件事。那斐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会接触到了汉服呢？ 我第一次知道汉服这个名词，其实是，可能是在2012年左右的一则新闻。然后这个新闻是说呢，一个姑娘穿着曲裾，就是汉服中的一种形制，然后上街，但是呢，被人认为成是和服，然后就是情绪就是很激动，然后就被人逼得不得不把衣服换掉，然后才可以，就是才得以离开。然后我当时就，可能是因为汉服和和服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起，就一下子就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就是属于汉族或者说汉文化之中的一个在服饰上的体现，然后就到各种地方查了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就对它就有一个怎么说基础的概念上的了解吧。然后后来就是上大学之后了，然后就是才开始自己日常比较有一点手头有一点小钱钱，可以开始卖汉服。 明白了。 对，明白了。这个，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斐然哈，双十一快要到了，有没有剁手几件汉服呢？ 天哪，已经剁不起了。 哦，是吗？对，其实现在我了解到的汉服，如果要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汉服，其实真的是价格不菲，对吧？ 没有了，我觉得其实比起汉服的话，就算是汉服中现在吹捧到特别高，也不能说吹捧吧，就是人家做确实很好，但是特别高的地方一件就是没有像说时装高定那么贵的，就也不过 不会过万 啊，不会过万。 我在这边还在想，也就几千块钱，然后这边说 那不会过万吗？ 对 呀、 啊，就是最顶尖 九千九百九 十九，一两百 也不过万呢、 啊。有会有一两家，就是、一家还是两家，就是做的特别贵的那种，就是拿文物上。上那个就是复就拿直接拿文物复原那种的 啊， 真的 就是复原的文物那种形状的，跟 然后 形式的。 再有的话就是材料很贵，比如他们会用克丝， 克丝 一寸克丝一寸金呐、 啊， 我的天 哪，那种特别贵的、特别好的材料，然后做出来的衣服的话也就会特别贵。 那方不方便说说你今天身上穿的这身？ 哦，我今天穿的这身就是很便宜的了。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看、啊。 对，因为大家日常大家买的就是，我觉得均价不会过600。 嗯， 就是一般的话，如果单件的话，可能200左右一件，可能或者是就差不多150到250之间。就我觉得现在价格还时装没有什么。 还 OK 的， 其实还 OK， 对、但我就觉得汉服，因为我们已经这个现代化很久了嘛，很久没有穿汉服了、但这个文化确实是应该是被留下来的。那穿汉服麻烦吗？我在想， 你是说穿的 穿的过程？ 对， 我觉得 OK 啊。 那可能是是不是你因为习惯了才觉得穿着 OK？ 咱们说说，就是你第一次真正把汉服穿到身上，你穿了多久？花了多长时间？ 难道是我天赋异禀吗？看到的时候就会穿了。 我的天哪，你天生就是穿汉服。 因为刚刚斐然也说了，这个汉服跟和服之间，他们俩的外表上看起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我之前看过穿和服的视频，他们会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 对， 至少会在身上裹四五层衣服。 真的， 我在想汉服会不会也是这样，就是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因为那个朝代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最就是你很正式场合的礼服的话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啊，就是我们非正式，比如说 对 平时穿就可以稍微简化一点， 就是也是比较简单的嘛、就一件内搭然后一件外搭 啊，讲求透气性和舒适度。对，至少我们穿着汉服的时候 也是就 对啊， 这些嘛， 是的，就像 舒服啊， 对，高定一样，你走秀款永远不可能穿到日常生活当中。 对 一个道理哈。对，其实汉服呢也是一种文化了，就是就像和服一样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女孩也会觉得挺漂亮的，但是穿汉服呢，哎，大家看了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 点 不习 惯， 对，但是看多了之后，东方神韵的美还是很棒的。 没错啊，这个刚刚也是一直在说汉服跟和服，而且之前对汉服的了解我真的没有那么多啊，和服也没有那么多其实，但是总是可以在新闻上看到这些，比如说刚刚到的说的这些在日本的那些穿和服的女孩，她们是真的会穿着木屐在然后再加上和服在日本的街头走，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了。但是 对啊， 就是我们很少会在就北京的街头你都很少会看到有这个姑娘穿着那种古代的鞋，咱们就更不用说了啊。就很少会看到穿着汉服在大街上走的这些人。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并没有把这种传统文化，就是汉服这种传统文化没有延续下来。 确实是有这样一种事情，因为汉服在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断代，就是在清朝，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削发易服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历史上这件事应该多多少少有些耳闻。然后，在这个时候，男子的服饰是完全被直接砍掉了的，然后女子的服饰的话，就是也在和就是满足他们的服饰之中不断的相互就是融合吧，然后就形成的就是具有满清特色的服饰。到后来就是就是这种旗袍，就是其实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话，清朝的旗袍它和民国时候现在说的我们现在这种立体剪裁的旗袍也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它的服装的发展就是一个属于另外一种体系吧，就是不能算在我们汉服的这个体系结构中。 啊、所以就是说汉服并没有像和服那样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中间在 对它有一个断层 对而且在之前啊这个有一条新闻也是说了虽然说它中间有一个断层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也是极力的想去 努力的复原 对 追溯以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汉服最早可以这个追溯到什么朝代呢？汉代吗？ 汉服吗？ 汉服不是汉服的汉，不是汉朝的汉。它指的是汉族的汉，或者更扩大一些说的话，就是大概整个中原文明这一附近。比如从是呀，有点想不起来是神农还是谁，上衣下裳说的就是汉服。 上衣下裳 。 对。这个是怎么理解呢？上身短下身长吗？还是 不是长，是就是衣上的那个长。 衣上啊，上衣下长。 对，上面是衣，下面是长，长就是裙子。上面穿就是，也就是意思是它是上下分裁的，不是一个通身的。就是如果去看和服的话，它会就是一整件一个裹着，它是一整身的。但是汉服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上面一件衣，下面有裙。 明白了。 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两种，它下边就是不配裙子，比如说唐朝时候圆领袍圆领袍就是很帅气 啊。好吧，就是 下面穿那种裤子垮裤什么的，就非常的帅气。 到了有没有想 我 之后去尝试一下？ 其实并没有哎。 下次上节目的时候， 我也这个。你知道我对汉服的这个理解，我一直因为小时候老看一些武侠小说，然后一般发生在这个宋代或者是明代的时候，它这个服装呢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一直把汉服的概念就跟那种就是古代的那种衣服是混为一谈。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汉服的样子 啊， 对，但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把整个古代的衣服，就是把自己小时候看到那些。 对，除了清朝的和元 朝的啊，就是 还有唐朝的，对，唐朝那个 唐装 比较那什么， 对，比较那什么啊。这个之前呢，也是有一条新闻啊，说这个西唐汉服文化周的开幕，有这个40,000多的汉服爱好者参与到其中，还有比如说这个方文山啊、徐娇，还有这个娱乐圈众所周知的推崇汉服的名人，这些人进行这个就像刚刚说的这种还原啊和修复。这个时装周有没有关注一下啊？ 这个西唐文化周算是名曰最大的汉服圈撞衫节 啊！ 汉服圈撞衫节， 怎么还能撞衫呢？ 就像时装撞衫一样吧，因为毕竟店家还出衣服的店家就那么多，每件衣服有那么多，每款衣服有那么多，大家呢就这些人来买，我们穿上衣服去愉快的撞衫。 对，哎，你今天 cos 的是，就好多人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会真的把穿汉服当成一种 cosplay。 对，这真的是我最开始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以为他是那种二次元少女， 是吧？ 就完全没有想到跟传统文化是。就贴合在一起的。 对， 我就以为他应该是一个喜欢某部动漫的呀，或者是这种情况的女孩，因为这样子也很多啊， 也很多。完了，咱们俩粗俗了。 完蛋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 今天好好科普科普啊。 对，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礼仪之邦啊。这个视频叫做礼仪之邦，也是回顾一下这个汉服的国际宣传。 刚呢也是一段这个礼仪之邦的视频啊，也帮助我们回顾了一下从不能说从汉朝，我总想说一看到汉服就想到汉 朝。就是汉 朝， 我也是啊。 对，就是从古至今的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里边这个那叫夫妇之礼，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吃饭之前要做的那种礼拜的形式。 就你知道其实汉服就之前我们现在不是也很兴这个中式婚礼吗？然后就有些中式婚礼人家就真的特意选了汉服，然后我听他们讲，就是那个婚礼策划师说整场下来静默不语，就跟我们现在的那种婚礼那种很喧嚣啊很热闹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一个没有， 对，没有，完全没有，就基本上非常的宏大，然后新郎新娘可能也都不笑，宾客也都是彬彬有礼的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相敬如宾的感觉，然后我说啊，这不得憋死啊！对，可能不同的人性格不一样哈。 我之前在 对 这个司马懿，就是大军师司马懿 那 部电视剧里边，他不是帮人主持过一个婚礼嘛？然后我就看， 那时候就司仪了。 对，然后我就看那两个人就跪坐在那儿，然后两个人互相拜一拜，然后开始吃饭，一帮人看着他们俩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这婚就结完了。 这不是最早的吃播吗？难道？对啊，就是直播大家吃饭嘛，大家都围观 点个赞啊， 对，点个赞，小礼物刷起来。 我看到我们那个花椒平台上也有比如说这个贾海宝啊，送了我们好多的礼物，还有这个 谢谢 磊，后边是一堆字母数字，这哥们儿能不能把你的名字取一个好听点的啊，也送给我们好多的小礼物，非常感谢这些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再说一遍我们的观看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第二种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这个给我们弹幕啊，发小礼物呀、什么之类的啊，虽然我们俩都收不着 啊，是我说不着对，我们看一看也是好的呀 对，主要是看看比较开心嘛。 对， 这个说完了汉服的事啊， 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我其实特别想问，穿了汉服这么长时间了，旁边有没有人会对你产生一种异样的眼光或者是想法，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不正常？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 这个其实我身边接触的人是没有吧，但是有一次我带我妹妹，就是穿的唐朝时候的服装。这个时候我纠正前面你们说的一点啊，就是唐装呢，它指的是清朝时候的服装，不是唐朝的服装。 是那种唐装，是不 是？对， 是 清式的服装。但是我们穿的是唐朝时期的齐胸襦裙，去了一趟故宫。然后就 很配呀、这样 对吧，其实是很好一件事情、然后但是一路上就比较尴尬的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说韩服和服，哎，这什么衣服，就是 非常的不解、 就是、说是什么衣服的这种还好，但是就是被说到和服和韩服的时候，就非常的，真的是一脸黑线。麻烦能不能把所有的服装认清楚了再来说话呢？真的是 韩服和和服 特别的，真的是就是很多东西，如果你就是很气啊，你对很多东西看到之后一知半解，然后还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然后就是随便乱说那样。 但其实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国家真的现在对于汉服包括这个我们的传统服饰的宣传，这种文化还真的是普及的不是很到位。 对，所以说呢也幸亏有斐然这样的朋友，然后呢这样的小姐姐能够这样坚持穿汉服， 对，她可以用自己亲身的这种经历或者说体验来告诉大家，我们这汉服才是最早出来的，其他人谁也别想从我这夺走这个那叫什么来着， 这夺走我的那个名号，这不是什么别的衣服，这就是汉服， 这就是汉服啊，都是从我这学来的。 下次再有这样直接走到他面前，小姐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汉服 对，这写上 好了，这个时间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也非常感谢斐然今天跟我们这么多的科普和分享这些故事， 对， 也非常感谢这个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是 非常感谢道道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我也很开心，谢谢大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稍后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